而他们现在的生活，你缺席了吗？ 妈，我周末加班，不回家吃饭了。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1兆赫。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1兆赫。熟悉， 听不腻的曲艺。 空中曲院， 空中曲院。 大家好，我是柳欣。我们今天呢，继续请大家欣赏在湖广会馆举行的闹新春古曲大会的演出录音。担任这场演出主持人的是青年相声演员英宁。 接下来肯定换一个曲艺形式了，梅花大鼓，请来的是梅花大鼓的名家，天津籍的演员王莹为您演唱。咱先介绍一下伴奏员马健老师，杨俊平，那个杨琴是石俊平老师，我说连了宗了，还有罗学发老师。下面请王莹老师为您演唱梅花大鼓哪一段呢？宝玉探病啊，这是花派梅花的代表名段。咱们先请弦师把这个丝弦啊调整好，下边我就给您啊，不是我，太紧张了，这好了吗？好，那咱们就伸出热情的双手，请出梅花名家王莹老师为您演唱。 盖不有几道管住。 晚咳嗽到天明，昨日偶得难个梦，我梦见妹妹的身体被土蒙，不久要辞阳间路，求二哥好好埋口木棺陵，将舞台到荒郊外，亲眼看着好个坑，你若念咱兄妹意，抓一把黄土把妹妹我来蒙，清明佳节多烧纸要香炉，手扶着坟头儿哭妹妹几声，要想兄妹咱们 琴挑的片段。 情深意悠长，陈妙长从此懒把经年朝朝暮暮想盼郎，可怜我 没办法，观众就是爱听欢迎，王老师还得再唱一曲。 那么接下来给您演唱二泉映月的片段。 还得请王颖老师再高歌一曲。 那么接下来给您演唱《讨红》的片段。 赵先生为主持人赠送了两枝花篮，哪儿就好哪儿，我是赶鸭子上架主持一回古曲专场，您知道我这心扑腾扑腾的，血压比我这个儿还高呢，您知道吗？真是太紧张了。王颖老师下去之后呢，又换上来一个其他的曲艺形式，洛派的京韵大鼓。这个节目呢，名字您非常的熟悉，卧薪尝胆，但是我敢保证很多的听众不常听这个节目，起码我知道这个节目，但是很少听，现在舞台上唱的人也不太多了。咱们请来了天津的洛派的正宗传人李光荣老师为您演唱洛派的名段卧薪尝胆，伴奏员好，伴奏员太好了，罗学发老师、马健老师、张群老师还有石俊平老师，咱们掌声有请李光荣为您演唱卧薪尝胆。 银恨人如取义 秋欢，那吴王汉勾践恭顺，忠诚无二传令旨，设防他夫妇越过关，又范蠡陪驾回国转，这一日车马来到了北关，猛听得 人群中闪住一位老叟公孙健，咬牙切齿怒发冲冠，大王越国的山河惨遭蹂躏，民不聊生啊，受尽了摧残。老朽我虽然年迈，我的胸襟在，这千斤的重担由我们来承担。越王听罢不住的将头点，又是喜悦又是羞惭，喜得是军民人等忠心耿耿，羞得是愧对黎民和百官。我唯有刻骨铭心牢牢谨记，这惨痛的耻辱一定要鞭策自己，心不舍己是越国徒劳。 飘 影，我的心已甘。到夜晚撤去被褥和铺垫，我要在柴草之上和一儿眠，有时从不见情中 窗前听了听，铜壶滴漏出长夜，看了看斗转星移玉树天，忽然间宫墙以外歌声起，音韵悲壮入耳动心酸，原来是伯发老人公孙健引吭高歌声入云端，起歌月 见稀少，查看只有老弱病残，忙传旨，壮丁勿娶老妻，老者勿娶少妇，男婚女嫁须待成年，妇人有孕，医生要随时的诊断，临盆分娩必须报官，生男生女俱都有赏，赐酒赐肉赐丝棉，派范蠡吊丧问疾扶孤寡，派文仲操练三军造战船。父老们听见越王卧薪尝胆后，感动得万众一心共进时间，到处是手摇纺车千夫乐，肩扛锄把万民欢，那越国朝野上下一心无二意，励精图治，经过二十年，悠长的岁月把山河改变，果然是兵强马壮，五谷堆成山，唯有那残暴的武王欺压越国，日山一日只逼得黎民百姓呼吁抗吴到越王的面前。这一天大军云集在绞场上，那越王宝剑一挥把令传，和吴国展开决死战，人人奋勇个个当先，直到吴军把姑苏城陷，吴王自刎在阳山，众三军抗敌报捷，班师回朝转。 桥